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84节，亦有两句话：埋骨验人，用药杀树。在整个大段落里面，这段是第11大段。无因，换句话讲，无原因，无缘无故做作恶业，埋骨验人。在新加坡这个地区，我们很少听到。我在少年时代抗战期间，在湖南、在贵州，在读书的时候，这种事情时时听到。是不是真有其事？我未见过，但是我听到的就太多太多了。可能有咁嘅事，嗰种事情喺从前帝王专制时代系犯法嘅行为，国家法律唔准做嘅。蛊听讲有好多好多种。古大德同我哋讲，凡系蓄意养蛊、放蛊害人，都有好深嘅过失。佢点解要放蛊害人？听讲蛊毒到一个阶段，如果唔放唔害人，佢反过嚟害自己。所以呢种事情唔害人就害自己，有咩好处呀？我曾经听过养蛊人家屋企非常干净，非常整齐，真嘅好似一尘不染咁。蛊毒有好多好多种，大概都是一啲毒蛇嗰一类。毒蛇有啲似蜘蛛、蝎子嗰一类，都是有毒嘅。点解要做嗰种事情？喺佛法里面讲，过去世嘅业障，佢如果冇嗰种业障，唔会做嗰种事情。过去生中业障是因，现前是缘。年轻人喜欢稀奇古怪好奇，但是你走入去之后出来就很困难，那亦是无善友教导他做些损人不利己的事。这句我们作何解释呢？广义地说，凡是损人不利己的事都在这句范围之内。损人利己的事尚且不可为，损人不利己的事就更加不应该做作。我们对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要常存一个爱心。下面一句，用药杀树，这种是相慈悲心。 在我哋现前环境里面嚟讲，佢意义就更深啦。冇正当嘅理由破坏自然生态环境，唔懂得人同自然环境嘅密切关系，佛菩萨教我哋，世间古圣先贤教我哋，人民爱物。换句话讲，圣贤嘅教育无他，启发我哋嘅爱心嘅啫，培养我哋嘅爱心嘅啫。而家我哋接触嘅宗教好多好多，嗰好多好多宗教，我哋发现有个共同点，共同点系乜嘢？爱嘅教育。佛家讲慈悲，一片慈悲，一切慈悲。你睇天主教、犹太教、基督教，佢哋算系一个系统嘅，神爱世人。上帝爱世人，印度教、婆罗门教、大梵天亦是爱世人，综合所有宗教教学，圣言教育就是这样的一句话。我们不单只要爱人，还要爱物。你睇佛经、菩萨戒里头，佛劝导我哋清净比丘不踏生草。你睇嗰啲小草，佢生得活活泼泼，你点忍心踩喺佢头上？人嘅爱心到呢种地步，连一草一木都爱护，佢点会唔爱人？点会唔爱动物？点会伤害人？人生活喺爱嘅世界里面，先系真正幸福。前几日，我哋呢度有啲同修，跟住李牧原居士，我亦参加啦。见到呢度一位101岁嘅老修女许哲，佢一生就系生喺爱嘅世界里面，所以幸福美满。佢同我哋讲，佢系101岁嘅年轻人，真年轻。我哋睇佢身体亦不过就40-50岁咁上下，点讲都唔会相信。攞出身份证嚟俾我哋睇，真嘅唔系假嘅。佢系1900年出世嘅，今年2000年，照中国计法101岁。佢系广东潮州人，所以佢懂广东话、懂潮州话、懂英文，亦懂普通话。咁大岁数啦，我哋从佢身体体能上睇，佢同年轻人一样。我细心观察佢啲牙甩咗一隻，佢同我讲牙全系真嘅，只甩咗一隻，视力好好， 日日睇书唔戴眼镜，耳目聪明，反应敏捷，非常有智慧。每日仲做义工。琴日我讲经，本来要请佢嚟我哋讲堂，同大家见下面。佢琴日上堂去啦。佢而家每个星期仲有几堂课教人静坐。我哋去佢打关斗俾我哋睇。我哋一般人五十六十唔敢啦，佢仲可以打关斗俾你睇，表演俾你睇。同我哋讲佢一生心地清静，冇烦恼，冇忧虑，冇牵挂，呢种系养生之道啊！一生不见世间过，我话你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，睇到恶人，你有冇感受？冇。见如不见，佢举个例子同我哋讲，就好似我哋行喺马路上睇到来来往往嗰啲人一样。马路上来来往往嘅人好多，心里头唔落印象。你睇佛喺经上同我哋讲，乜嘢叫唔落印象？唔落印象就系转识成智。我哋凡夫系用色，第六色系分别，第七色系执着，第八色系落印象。楞严经教光法师喺注解里面教我哋舍色用根，舍色。我哋唔用第六色，亦就系我哋唔分别，唔分别。你用嘅系乜嘢？妙观察智。我唔用第七色，第七色系执着唔执着，唔执着你就用平等性智。唔用阿赖耶色。阿赖耶识是落印象，佢唔落印象，唔落印象就是大圆镜智。所以佢嘅生活，佢所用嘅，佢用嘅是智慧。佛家讲，佢喺日常生活中处事待人接物，佢用四字菩提。所以佢健康长寿，一啲毛病都冇。我哋四十五十腰酸背痛，人哋一啲病都冇，完全正常。所以佢话佢系年轻人，真系名实相符。佢真嘅系年轻人，我亲眼睇到，我亦就真正证明啦。以前李老师同我哋讲，中国医学嘅根本典籍《黄帝内经》灵书里面所讲嘅，人嘅寿命正常应该要有两百岁，你寿命唔到两百岁，系你自己将身体糟蹋咗啦。我哋同学之中问佢：你会唔会发脾气？唔会，一生未发过脾气，未嬲过。佢同我哋讲：一分钟发脾气，一分钟要三日才能恢复正常。 咁讲，我听到相信，我懂得。佛家、道家都讲求养生之道，咩最健康？人嘅身体、心情同大自然融成一片，呢种系真正养生之道。完全合乎自然，七情五欲都是扰乱自然，破坏自然环境。在七情五欲里面，七情是喜怒哀乐爱恶欲，我们佛法讲贪嗔痴慢，最重的、最严重就是破坏力量最大的是嗔恨，是发火。其他欢喜、爱好，那些是小震动，破坏面小，不会太严重，都会有伤害。真正修道人，他心清净，绝对没有五欲六尘的意念，所以人哋长生不老。但是在接触外面环境里面，好像亦有喜怒哀乐的表情，那是什么？那是应付人情，不是真的有喜怒哀乐，就是佛家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。你有忧虑，我一定不会在这里笑，在人情上讲不通。你有悲哀的事情，我亦有悲哀的样子给你看，而且它是发自内心的，不是虚伪的。众生的喜怒哀乐，老实说，它脱离了真心，虚伪的，它里头的道理很深，不深入经藏，你体会不到。所谓清净心，永远生活在大慈悲的境界里头。那个人不老，那个人不衰，那个人不迷，不邪，不染。佛法讲究竟圆满，殊胜功德。真实的快乐讲的是这种凡夫无，赞叹你几句就欢喜到不得了了，讲几句不好听的话要嬲好几日都摆不平，这种都叫自杀了。于自于他都无利益，所以佛在经上常讲，这个世间人可怜悯者，真的可怜。那个老修女一生中有没有遇到那些事情？太多太多了。有赞叹她的，有毁谤她的，有侮辱她的。无论你赞叹亦好，侮辱亦好，佢无动于衷，佢唔走心，绝对唔摆喺心度，绝对唔将佢当做一回事。一个心只有爱，佢乜嘢宗教嘅书 佢都睇，对佛教特别有好感。佢话佢哋啲教友话佢，你点解时时睇啲魔鬼嘅嘢？佢回答呢，佢话我睇世界上所有宗教都系一片光明。华严经上讲嘅，愿人说法无法不圆。呢句系一个圆满智慧人所讲嘅，佢冇学佛，佢实际上佢系菩萨，真嘅，一啲都唔假。五戒十善，三福六道。要我同佢打分数都可以打满分。自己生活非常简单，一日食一餐，佢嘅生活回归到自然。我哋亦有食一餐嘅人，菜里面仲要放啲油盐酱酱醋，仲有一啲调味，佢通通都冇，只有生菜，生菜最多用水将佢煮熟，乜嘢佐料都冇，完全回归自然。衣服执人哋破旧嘅衣服着，唔系冇钱啊！供养佢嘅人好多，佢讲过，人哋俾我咁多钱，系要我替佢做好事，替佢修福。嗰啲钱自己唔用得，衫执破旧嘅，佢话我如果做件新衫嚟着，打扮打扮自己着得靓靓，世界仲有好多人冇衫着，冇饭食嘅，我点对得住佢哋？你就知道佢嘅爱心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爱一切众生，我哋日日讲真情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我哋做唔到，佢完全做到啦。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，佢亦做到啦。学佛嘅好处，学佛嘅利益，从佢身上我哋得到见证，得到证明。生活咁节俭，我哋睇起嚟好似好清苦，佢喺呢个世间系第一快乐人，第一幸福人，冇人能同佢比。佢101岁自己住间房仔，冇人照顾，佢照顾人。每日都出去，有啲贫穷清苦嘅人家，佢都去帮助，都去照顾。佢同我讲，有人租房，房租交唔出，佢去同佢交房租。有人屋企水电费冇钱交，佢去帮人交水电费，冇得食佢就送米。我嗰日去睇佢嗰间房，堆咗大概有二三十包米，人哋送俾佢嘅。送俾佢做咩？佢去布施，到处布施。佢系人民爱物嘅好榜样，修行正果， 我哋亲眼睇到嘅。我同李居士讲过，请佢嚟居士林道场，喺我哋讲经嘅时候，请佢上台同大家见下面。我哋如果真正能接受佛法，依教奉行，亦能好似佢嗰种成就，亦能好似佢咁真正幸福美满。佢一生成立咗十几间养老院，一生工作照顾老人、照顾病人，喺佛法里面讲无畏布施，得嘅果报系健康长寿。所以我哋睇佢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，佢系以无畏布施为主。财布施、法布施系附带嘅。总而言之，布施一即系三，三即系一，佢以无畏布施为主。所以果报展现喺我哋面前，我哋对佛陀嘅教诲深信不疑，应该要努力依教奉行，托开心量，爱护众生。所以佢话嗰日我哋亦问你到底信乜嘢宗教，佢话我信爱嘅宗教。呢句话讲得有道理，爱嘅宗教将所有宗教都包括晒啦，一个宗教都唔漏。言语简单，意味无尽，是我哋应该要学习嘅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两句。